第二章。拿奥米的丈夫俄里莫内克家族中有个亲人，是有钱有势的人，名叫波阿次。摩阿布女子卢德对拿奥米说，让我到田地里去，我在谁眼中蒙恩，就在谁后面拾麦穗儿。拿奥米答应他说，我女，你去吧。他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后面拾麦穗儿。可巧，他正来到了俄里莫内克家族人波阿次的田地里。当时波阿次也正从白冷来到，向收割的人说，愿上主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他说，愿上主降福你。朱阿次问监督收割的仆人说，这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督收割的仆人答说，是那由摩阿布乡间与拿奥米归来的摩阿布女子，她事先请求过，请让我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儿。他来到这里，从早晨到现在从未休息片刻。布阿次对卢德说，我女，你听我的话，你不要到别人的田地里去拾取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同我的使女在一起。你看仆人们在哪块田地里收割，你就跟着去。我已吩咐了仆人们不要难为你，你渴了可到水罐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卢德遂俯首致地向他下拜说，我怎能竟蒙你如此垂青，眷顾我这外方的女子。朱阿次答复他说，自你丈夫死后，你怎样带了你的婆婆，以及你怎样离开了你的父母和故乡，来到这素不相识的民族中，这一切事人家都一一告诉了我。愿上主报答你的功德，愿你投奔于他意下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赐予你的报答是丰富的。卢德达说，我主，我连你的一个婢女都不如，竟在你眼里蒙恩，你竟安慰我，对你的婢女说出这样动听的话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布阿次对他说，你上前来吃饼，将你的饼浸在酸酒里。他就坐在收割的人旁，波阿次递给了他烘焙的麦穗儿，他吃了，也吃饱了，还有剩下的。当他起来再拾取麦穗儿的时候，波阿次吩咐他的仆人说，就连他在麦捆中拾取，你们也不要难为他，并且要从麦捆中为他抽出些来，留下让他拾取，不要斥责他。他在田间拾取麦穗儿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的打了约有一厄法大麦，她就背着回城去，叫她婆婆看看她的收获，又将吃饱后剩下的东西拿出来给了她。她的婆婆问她说，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儿，在哪里工作？愿那眷顾你的人蒙受祝福。她就告诉她婆婆他在谁那里工作，并且说，我今天在他那里工作的人名叫波阿次。拿奥米对他的儿媳说，愿那位从未忘却对生者死者施慈爱的上主降福这人。拿奥米又向他说，这人是我们的亲人，且是有至亲义务的人。摩阿布女子卢德接着说，并且他还对我说过，你要常同我的仆人在一起，直到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奥米向自己的儿媳卢德说，我女，你更好跟着他的使女去吧，免得在别人的田里受难为。卢德就紧跟着波阿次的使女拾麦穗儿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。卢德时常与自己的婆婆住在一起。